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做创业突围，跨越企业成长的十二个陷阱。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郑旭。郑老师您好。 哎，您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啊，我们把作者请到现场，同时呢他还是华创互动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曾经和何志毅、陈春花一起创办新华都商学院，也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导师啊，很多重身份啊。 是。 当然他还认识很多的创业家、创业者。曾经啊，他培养的学员呢，有现在很有名的一些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啊。那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谈企业成长的十二个陷阱，也采访了十二位掉进过陷阱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是， 所以这本书很有意思啊，就一个人一个陷阱，一个人一个坑。 其实还是不止一个人，可能同时 掉 好几个坑。但是呢，就是典型性不一样，就是我们会选那种特别完整、特别普遍、特别惨痛的，哎，这个做一个代表故事来讲述。 好，我首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坑啊，比如说从劳苦功高到偷挖墙角。 是 啊，这讲的是企业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讲述的是一个元老的故事。 嗯，从最佳员工变成落后干部啊，就员工变成干部提升了，但是很多事情不如原来预计的好。再有创业兄弟为何反目成仇，亲密挚友成了陌路人，公司拿到投资之后变了，不懂行让他血本无归等等啊。单看标题我们就认为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精彩的创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首先想问问您，您为什么认识这么多人，而且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啊遭遇告诉我您？ 是这个呢，可能就跟我的职业相关了。从2010年开始呢，我在跟何志毅老师、陈春花老师，我们在共同打造中国第一个创业商学院的过程中的话呢，自然而然身边就汇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创业者。在上课之余，那么我们也会交流，哎，你的这个创业过程中都有哪些故事值得你这个反思啊，或者说这个复盘。那么他们也会分享，其实他们一般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呢，往往会讲述他们成功的一面。但在他们这个私下交流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非常惨痛的回顾一些这个故事。那么这些故事的话呢，在他们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阻碍。那么后来听下来的话呢，觉得哎呀，真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都有。而且的话呢，其实一个人遇到的话呢，另一个人通常在这个方面稍不留神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有共性。 对，有共性。那么因为这种陷阱的话呢，对创业者伤害真的是特别大。大部分的创业者这个掉到这个坑之后，就起不来，就他掉了一个坑就很难就起来了。所以我想作为这个领域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实际上有一种使命，就是把这些这个非常有 典型代表性的这种这个坑啊给挖掘出来，然后非常完整的把这个事情啊展现给我们的读者，这样的话呢防止他们以后这个重复同样的这些错误。 好，下面就让我们来听第一个创业者的故事。我创业呢有15年了，刚开始规模不大，我自己也做业务员，带着3-5个人一起做。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B， 他呀能说会道，性格开朗，也风趣幽默，每个月的销售业绩啊都是一枝独秀，远远的把别人甩在后面。他身上有优秀员工的所有优点，比如忠诚啊、聪明啊、勤奋呢。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能找到这样的员工，我认为是一种福气。和他接触越久呢，了解就越深，信任也就越深。那个时候由于公司人少嘛，管理不是很严，业务员只需要早上到公司报个到，晚上再交一份工作总结，其余时间可以不用在办公室待着，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在外面推销产品、谈业务啊，都可以。由于他的业绩不错嘛，我就在公司会议上当众提出来说，他可以不用上班，也不用交工作总结，只要每个月完成销售任务就可以了。别的业务员听了呢都没有说话，我知道他们内心肯定不爽，但他们没有业绩啊，那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享受待遇，对不对？我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意见，那就用业绩说话，完不成那就要上班打卡，这没有二话的。除了这个业务能力比较强之外呢，这个 B 啊对公司的忠诚度还很高。有一次啊，我知道有一家同行的公司想要高薪挖他，但是他拒绝了，而且呢这个事儿他都没有告诉我，是另外一个业务员告诉我的。这个业务员呢和他关系很好，有一次呢他酒后吐真言，无意间呢向他说漏了嘴。后来那位业务员跟我说，他说这个 B 啊很低调，连我都没有告诉。所以这种事情从第三方的嘴里说出来，你想想我当时有多么感动。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我给他加薪，但我也知道这种薪水的涨幅还是不足以回报他的成绩。所以呢我就在心里想，以后他一定要成为未来的核心和高层人员。过了几年，我们的公司终于过了那个最艰难的阶段了，业务呢也上了轨道，规模也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多，我慢慢也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于是就把 B 啊提拔成公司的销售总监，让他全面负责公司的业务板块。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啊，这个销售总监是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因为我们的公司客户呢大部分都是城市的公交公司，作为销售总监呢就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我没有从外面请人，我是选择从内部提拔他，主要是因为他跟我这么多年，不仅能力强，而且很忠心，所以不管是能力还是说对公司的回报，他都是不二人选呀。但是呢在他做了销售总监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扩张团队，他要招人。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也是完全放权，完全交给他来做。队伍招来之后呢，他也有一些管理措施，比如说每天早上都能听到他们部门的人喊口号啊，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热情很高，每个人呢每天都要联系10多家客户。我当时就感觉他在打造一个销售的铁军，但是现实也很骨感，公司销售团队的规模在不断增加，但业绩还是没有提升，还是原来的水平。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成本上升了，利润率下降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急了，我就问他，我说这样的话公司现金流吃不消啊。他跟我保证，他说3个月时间一定可以把业绩做起来。另外他把一些业绩没有达标的业务员就辞掉了，又招了新的业务员。但是3个月过去了，业绩还是没有起色。有一次我就终于忍不住了，我把他单独叫到了办公室，我也有点生气，我说你说增加人可以提升公司的业绩，现在人多了怎么还这样呢？业绩做不上来怎么还招人呢？他倒是不急，一边笑一边说，他说做业绩是要时间的，这个你也知道，更何况好的业务员也是要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才是精英啊，现在多招一些，过一段时间再淘汰一些，到时候剩下的都是人才啊。我心里一想呢，确实也是这个道理，毕竟呢新的业务员积累客户有个过程，现在啊现金流虽然支出的快了一些，但市场总归是要投入，也不能够太急功近利。但我这次呢就选择再次相信他，他又信心满满的给我打包票，说2-3个月后业绩一定大幅度的提升。但是3个月过去了，公司的业绩还是没有起色，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可能是一个盲目的乐观。如果再这么搞下去的话，公司真的会进入很危险的境地。所以在有一个场合我就真的生气了，我很严厉地跟他说，我说我对你这么信任，我把所有的权利都下放给你，你说了算，我基本都没有插手过，是吧？给了你100%的尊重，你要招人我让你招，你说3个月看成效我给你3个月，现在3个月又过去了，你说你增加的人成本你心里有数吧，业绩没有增长啊，为什么呢？那结果他呢说，领导抱歉啊，这个呢主要是竞争对手没有按套路出牌，搞不正当竞争，这样才导致我们的惨败。这中间呢是出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一般我们和客户谈业务呢，如果成功，客户呢需要交30%的预付款我们才可以生产，但是现在呢竞争对手说不交预付款也可以生产，结果呢我们的客户都流失了。他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儿，所以呢我也没有再说他，但是在我的内心我已经开始对他的信任产生动摇了。因为像这种价格呀、付款的方式啊，从来都不是销售的决定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的产品它卖得很高，优秀的业务员一样能够把它卖出去，有的东西还在厂里面，客户的钱就打进来了，所以我认为他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所以为了止血，我就强硬地要求他辞掉一些业务员，把团队缩减成原来的1/3。我能看出他有很大的不满的情绪，但是最终呢，他也执行了我的要求，但是他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基本上对于他的团队就是放任的状态。比如说有业务员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说那你看着办，一点都没有领导的样子。从我内心的角度来说呢，你说给他讲道理呢他也听不进去，撤掉他呢又会让他伤自尊。从我内心来讲，他个人的销售能力还是在的，所以我也不想失去他，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公司的元老，对公司也做出过贡献，我也不希望做得那么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提出来，我说要不你去报个班，上个 MBA 的课程，费用呢公司来说。结果呢他淡淡的说，公司的事儿这么多，我忙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去学呀？再说我现在是2个孩子的父亲，家里的事情也多，我没有这个时间。听到他这么说啊，我心里那个火我就没有了，我慢慢的也熄灭了。所以我最终还是从外面请了一个高管，他呢也不出所料的就离职了，最终我们闹的就是不欢而散。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创业突围：跨越企业成长的12个陷阱》。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一位创业者落入的第一个陷阱哈。下面我们请郑老师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哈，原因何在？ 这是企业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创业企业，因为绝大部分创业公司的话呢，他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不可能招到一个能力特别完整的这么一个员工，绝大部分的这个干部呢是伴随着创业企业的成长而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管理干部。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他的职位是变了，可是他的能力变了吗？他的能力很可能还停留在上一阶段，就是当他做一个优秀员工的时候，这种做一个员工的素养，我们都知道一个员工的素养和一个管理干部的素养，他的这个能力模型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创业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能力模型和他的这个实际工作所需要的这种能力是不匹配的。 有哪些不匹配？有哪些新的要求 啊？最典型的一点的话呢，原来是管自己。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最佳员工，他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对企业有非常高的忠诚度，而且他这个面对同事的时候是非常的谦逊啊。你看，所以说他为这个企业创造了非常大的价值。那么但是当他走到管理岗位的时候的话呢，他能不能制定战略，他能不能有效地带领自己的下属，如果他的下属中有的人的能力跟不上，他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干预。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这个管自己管得很好，但是让他接着去管团队的时候，同样能管好吗？能力模型不一样，那么他的能力要求不一样，那么最终结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他在团队管理方面能力的话呢，没有一个事先的一个储备，所以导致后来的话呢，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他无法适应，最后的话呢，被迫他也要离开，公司也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看到，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说他适应新挑战、新环境变化的这种能力啊，能够影响到他和创业团队的关系啊，就是人际关系啊。 是的，对，有两方面，我觉得特别值得这个听众啊要去关注。如果你是一个职场上非常有潜力的一个高潜力的员工的话呢，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被提拔。但是怎么样防止这个重复我们刚才故事里这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的话，我想给大家提两点建议。就第一的话呢，自己要有一个提前的一个能力储备意识，就是当你在完成本职岗位非常优秀的时候，可以肯定你一定会走上更高的岗位。那么即便在本公司没有给你机会，你在别的公司一样可以找到机会。问题是你能把握住更高的这种机会吗？如果你不提前准备的话呢，很可能机会来了你也把握不住。所以的话呢，这个能力这个储备啊，要提前两年去准备。所以你每个人在去思考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时候的话呢，你要实打实的把自己的能力提高啊，为这个未来做准备。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一定是提前两年。 嗯， 所以不光是公司有这个年度计划，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职场的人士对自己都要有一个两年规划、五年规划。 嗯 啊，这样咱们以后的发展的话呢，才会更好。 好， 第二个建议的话呢，就是当咱们工作过程中感觉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还是要主动的跟领导去坦诚的交流。比如说，哎，我发现我现在面临一些什么困难，是吧？我觉得不要怯于去露出自己弱的一面，有些时候露出弱的一面的话呢，反而是得你能够正视它，使周边人能够看到他怎样可以帮到你，这样反而你的能力的话呢，再去弥补这个短板时候呢，可能会更顺畅。 嗯，这个恰恰也是不少创业者或者是这个合伙人所欠缺的啊，因为有着这个激情做鸡血啊，往往会陷入刚愎自用的这样一个困境。 是， 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第三个建议啊，那就是从理论当中来汲取力量。这本书里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像哈佛商学院这样的案例教学法哈，来为创业者哈提供一些分析和指导。也就是前面是刚才所听到的故事也好，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分析啊。此外呢，还会结合管理学啊，结合很多这个商学院经典的这个教案，为大家来做深入的剖析。 是的， 那我们结合这刚才这个案例哈，您认为还有哪些我们可以从理论当中啊，从一些经典的这个定律当中啊去找原因？ MBA 的课程体系里边的话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管理的工具。那么我这个在长期从事这种教学过程中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一方面在深入观察创业型企业，一方面我们对这个成熟的跨公司也有研究。我发现大的公司和小的公司在最大的区别上的话呢，其实不是能力上的区别，也不是资金上的区别，也不是市场上的区别，而是它的管理的这种规范性的一种区别。那么怎么叫管理规范性的话呢，那为什么你看跨公司它的管理就那么好，其实的话呢，他们是里边有很多管理的工具，而这些管理工具的话呢，在我们这个 MBA 课程体系里边的话呢，有一部分就已经展现出来了。比如说你怎么样去这个建立你自己的岗位的能力模型， 嗯 啊，比如说这个你怎么样有效的去评测一个下属，比如说你这个怎么样去辅导一个下属，这里边实际上都是有一些工具。工具的话呢，更多的是给你一个全面看待一个事物的这个维度啊。当你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五个维度，你就从事了两方面改善的话呢，那么这个结果可能就比较弱。 嗯， 但是管理工具会给你一个非常完整的视角，这样你在提升这个工作绩效方面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效。 对，这就谈到了书里所引入的一个关键的模型，叫胜任素质模型。 是的，就每个人要胜任他的这种岗位的话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能力模型要求的。那不同的岗位的话呢，实际上不太一样。 好，我为大家念一下书里的介绍啊。这个模型呢，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啊，美国国务院要招聘外交官，遵循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流程，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表面上看起来很优秀的人，但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却让人很失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麦克里兰博士应邀帮助美国的国务院设计了一种能够有效的预测实际工作业绩的方法，这就是胜任素质模型的雏形。 是的， 那现在怎么来做这个测试？ 要看岗位。 嗯， 其实是你比如说他是做研发岗位的，和他做这个人力资源岗位的，和他做财务岗位的，实际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大家都 你的工作能力是一方面，你的工作热情是一方面，啊，你的这个人际沟通方也是一方面，和你的团队领导力也是一方面等等，我们有很多种维度。但是可能在对于一个研发的总监来讲的话呢，对他的创新性的要求可能就是9，对他的团队管理能力要求可能就是8。那么如果是你是个人力资源，可能反过来你的人际沟通能力可能就要到9，你的创新能力的话呢，也许就不一定是像那个研发总监那么高。也就是说维度同样可能是10个维度，但是你不同岗位的话呢，你的维度上的得分分值要求，标准的分值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同样这个一个人他适合做什么岗位。 好，这个维度是固定的还是说企业家可以自己来定？你看我在书里看到的有知识技能、社会角色、自我认知、个人特质、动机等等， 这是5个方面。像每个方面里边的话呢还有很多细项，这个是根据这个企业具体的情况的话呢由企业家来制定，这是一个方面可以去做。第二个的话呢有行业的一个对标，比如说咱们整个行业里边这个研发的总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就跟行业去对标。 好，您觉得用这种方式啊去给创业者讲课和辅导效果怎么样？对于创业者自我提升有哪些帮助？ 实际上这种案例教学法呢，我们已经在这本书这个出版的前夕的话呢已经做过一些市场的测试。我们是用一种叫做职场试董会的形式。这个试董会的模型的话呢在我们这本书的最后就实操落地篇里边的话也有。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在10多年前在北大光华去读 MBA 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老师叫道格拉斯，他是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就用的是哈佛案例教学法给我们上课。那么我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就感觉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老师的教学方法真的好不一样，就是他会先给你个案例，然后把你丢到一个非常困难的非常具有挑战一个场景之后，让你说你的方案是什么，那我们就根据自己理解拿出方案之后，他再拿出另一套东西说这个是解决这个困难的一个方法理论，你们再对照这个方法理论你们再去执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应用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掌握。这就是我写这本书这个用哈佛案例教学法的这个一个启发。那么反过头来就是我们这本书里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篇案例后面都对应着一篇非常典型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论啊，就用这种方法。现在我们在前期做这个市场这个验证的过程中的话呢，已经证明这种形式对于创业企业的改善有非常大的帮助。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如果创业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去上个商学院，或者是通过看几本书，或者是找一家专业的咨询公司来提供方案，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吗？ 我觉得学习和外部的这个方案的话呢是两回事情。学习的话呢更多的是给你一种个人能力上的一种提升，外部的方案的话呢是外部顾问直接告诉你做什么。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学习是很重要的。中国的这个发展到现在的话呢，我们恰恰是学习了自己过去5000年的这种优秀的这种文化，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的这种技术，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的管理制度才有今天。那么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呢，他有一种学习的意愿，学习的这种动力的话呢，他可以随时让自己伴随着公司一路去成长，所以我认为学习本身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这本书里边你可以感觉到这12个故事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呢，很可能你自己会掉进去，但是如果你读过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损失可能就会帮你减少上千万的损失。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学习？我认为学习不是指望外部给你个答案，而是外部给你一个思维的工具，具体怎么样更有效地去推动自己公司的发展，你还是要把别人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才可以推动自身公司的良好发展。 这个是最难的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是的， 怎么来练这个独门秘籍啊？只有自己慢慢去悟，要不然的话呢，咱们所有的商学院的案例都学一遍的话，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创业突围》，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郑旭。郑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 下面我们要来说一个案例啊，估计是很多创业者不希望看到，但是心里又隐隐担忧的，那就是自己当年创业的兄弟会不会有一天和自己反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我呢是2011年注册的公司，当时的项目啊，就是为这些景区啊，还有游乐场啊，做这种娱乐项目的外包，包括营销，包括现场游乐的这种体验的设计。创业的骨干呢，也是原来的一些同事，还有一些是我的部下，大家呢这么多年来都是知根知底，所以我当时很自豪啊，我认为我们的团队最大的优势就是新奇和凝聚力强。一开始发展也很顺，我们拿到了3个4A景区的主题娱乐的项目，所以公司啊运转的还非常的顺利。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没有谁提涨工资啊，没有谁提待遇，就是一心想公司怎么发展。那个时候真的是累并快乐。我当时就想，能够和这帮兄弟朋友在一起打拼事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当然了，在创业的初期总会还是有矛盾的，我们也有一些分歧和摩擦，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很快就解决了，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团结。在这个创业团队当中呢，有一个我特别欣赏的兄弟，我们管他叫 C， 我认识他10几年了，关系特别好，而且他呢工作也特别的勤奋，从来不计较什么个人得失，我对他也很信任，最终他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仅次于我的2号人物。我对他也是充分的放权，公司的业务都交给他，他分管业务开拓还有运营，所有景区和游乐场的代运营团队都是他来管，他可以决定招人，他可以决定薪资，他可以调用市场的资金啊，我们的合作也还很好，当时就认为公司越做越大嘛，是吧，然后我们打造一个商业帝国嘛，就这么想。但慢慢的分歧就多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谈感情，没有规章制度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大家是兄弟是朋友嘛，谈这些伤感情，有什么问题吃个饭就解决了。但问题是一旦企业规模大了，业务复杂了多了，你靠感情管团队，那完全跟不上企业发展。当时的团队达到300人，他是二把手嘛，他管着这个业务板块，他底下的人就有200多， 我是董事长，我负责对外的融资啊，政府关系啊，包括一些软件的开发和后勤平台的建设。那可能是企业越做越大，他的这种领导的欲望也越来越强。你想，公司三分之二的人归他管，他的这种独立决策的意愿就越来越强。后来发展到就有些重要的举措都不跟我商量了，就像一个王国一样，独立的王国。那这样我们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啊，他会发牢骚，他说兄弟都是一起打拼的，凭什么你现在当老大我们的意见就不算数啊？我们承认你是大股东，但我也是股东啊，很多的客户生意都是我们兄弟一起争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兄弟，我们两个人之间意见再怎么不合再怎么吵都可以，但不能对着员工表现出来，这样的事情啊，好些次了，我们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呢，我就强压啊，我说就这么办，以我的意见为准。但我知道我是仗着股份多嘛，用权力压他，他肯定心里不舒服。一开始的摩擦没解决好，后来就会越来越强烈，甚至到后来他就对着我干啊，不管我的这个决策对还是错啊，他就是坚决不执行，开会不来，而且对手下的员工说，老板说的不算数啊，你们听我领导。有一次我打算招一两个新人，他呢就直接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他说你不要来，我们股东关系很复杂，你来对你没好处。那你想，听了这样的话别人还会来吗？都被吓跑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忧虑了，我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最后就没有办法收拾啊。再加上他是一个性格还是有点强势的那种人，你想他对我有情绪，根本不愿意跟我沟通，所以我们这种十多年的兄弟情慢慢的就开始瓦解了，互相猜忌嘛。比如说啊，我为了公司的发展，我想换一个地方办公，他认为我是要打压他，分他的权，他就不同意。但是呢，很多员工都同意，但是他还是不放弃，他说那我们两地办公。好在没有人支持他，所以这个事儿他就没有得逞。我们再来说人员，他大量的招人，而且呢招人不考虑费用，工资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你绩效没上来啊，所以利润就下降。我好些次苦口婆心的跟他说，我说人员不能招得太快，这样的话培训管理跟不上啊。他也跟我吵，而且他招的人呢，他就给人封很多的头衔，有些头衔我都不知道。我到一线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问题很严重了，员工之间互相猜忌啊，勾心斗角啊，纪律涣散呀，不思进取啊，上班的时候嘻嘻哈哈呀，考勤形同虚设呀，这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想，我再不出手，这公司就离关门不远了。有一次呢，在公开的办公会上啊，他跟我又发生矛盾，我忍无可忍，我就当着所有高层的干部说，我说你被免了，以后所有的事情你不用管。我撤了他的职。那他呢也开始反扑啊，因为有很多人是他招进来的嘛，他培养的嘛。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中层干部就找借口不来上班了，最后我是让人力资源部给这些闹事的人下最后通牒，指定日期不来上班除名，然后我在内部又重新选拔干部，而且我还亲自带领一线员工去跑业务，花了两个多月，公司的局面才开始稳定，业绩没有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想着弥补跟他的关系，但是呢他已经跟我完全决裂了，他执意要分家。那最终我就给了一部分他的客户，那我说你另立山头吧。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结合刚才这个案例啊，我就想到了最近啊这个永辉超市的一个新闻，他们两兄弟合伙创业啊，每个人呢都有不少的股份。原来啊有一位呢签署一个叫做一致行动人的这么一个协议， 对，这个是掌控这个公司控制权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对，虽然收益我是和这按照字面上的这个数据来评分，但是我的决策啊和我的那个兄弟啊一样，我是他的一致行动人，他往左我就往左， 是 他投票是我也投票是啊。但是现在呢这俩放弃了，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俩更独立了，不仅是在财务上，在决策上也更加独立了。 他们一定是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家谁都没法说服谁，而且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分歧，才可能放弃掉这个一致行动人的决议。 我们也从新闻报道当中看到，这个永辉超市呢，主营虽然还行哈、啊，但是呢，它在这个投资上面哈、啊，亏空还是很大的，而且逐年加大。这样一来呢，这个肯定有一方啊，就是 心里有想法啊，要不然的话也不能做出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 是， 现在我们回到书里，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来啊，您分析这个兄弟反目有哪些原因啊？ 其实就说白了，就是有钱了之后，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了。在刚开始能够走到一起来， 嗯， 是因为大家的目标几乎就是一样的，很少会不一样的，就是咱们哥们儿一起挣点钱吧， 嗯， 这就是创业团队聚在一起的最初的一些想法。 对， 可是当这个公司真的挣了钱之后，大家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有的人说，哎，咱们挣的钱可不能分啊， 嗯， 咱们还得投新的项目。那么好了，万一这个项目失败了，这个责任是谁来扛呢？ 嗯， 这个损失是我们集体来承担吗？ 嗯， 啊，有的兄弟就会这么想。 嗯， 当然有的人在想，哎，挣了钱之后，咱们先改善改善生活吧。 嗯， 啊，那么大家想法不一样的话呢，自然而然会对公司未来的战略，包括说咱们这个几个兄弟啊，把这股份都分了，那么后来又新进来一些非常有能力，能力明显超过我们这批兄弟的人，要不要给他股份呢？ 嗯， 给多少呢？怎么计价呢？那么其实这里边都是关于一个利益分配的这么一些这个分歧。 嗯， 最终的话呢，大家意见不一致，有的人愿意放弃多一点的这个利益，有的人不愿意放弃这么多的利益，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这个结局，就是大家觉得啊，我不想听你的了啊，你也不是我老大了啊，这是一方面关于利益的一个争夺。第二个的话呢，是关于这个权力的一种争夺啊。其实在我们这本书里这个案例的话呢，它的一个主要的缘起是关于权力的一种争夺。那么这位高管的话呢，他是公司最重要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之一， 相当于二把手吧。 二把手，而且三把手跟他就差很远。他这个二把手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包括财权、人事权啊、经营权全部在他手上。但是这个他的这种盲目扩张的话呢，导致了这个人效比，就是每他手下的每个员工创造这种销售额和利润的话呢，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亏空状态。也就是说，他招的人越多，公司亏空越大，因为他只对他的一个局部部门负责，他没有从一个整个公司角度看问题。那么公司的董事长一看你这样，你再这么玩，公司要完蛋了。哎，他说不行，我还得扩张，因为扩张对他是有利益的。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产生很大的分歧。后来这个董事长，一怒之下的话呢，就强行动用的股权把他给免职了。免职了，其实这个双方就形成了内心深处啊，就有很大的一种裂隙，就是兄弟感情啊，再也回不到以前了。那么这里边的话呢，他其实从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有一些怀恨在心，那么就一直在收集对公司不利的一些这种证据啊、事实啊。他实际上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要跟这家公司去决裂。那么所以到后来确实对这个公司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这是关于由于权势的争夺引起的一个兄弟反目，一个是利，一个是权。我们如果创始人不能够在整个公司的这种所谓的组织架构的这种搭建上做好权力利益这种分配的话呢，就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局，就是哪怕你公司发展再好再有前景，那么很可能是毁于一旦。 好，那我们再结合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来分析分析啊。你看世界上也很多著名的公司也是这个哥俩兄弟创办的。 规则来进行的话呢，其实他也会做得很好。比如说你是股东，那么好，你的股东权利能够管到什么范围呢？那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话呢，是老大说公司是我的呀，所以公司上上下我全要管。错了，你如果看中的是你的股权的话呢，你的股权的行使是在股东会里面行使你的股权，股东会是决定董事会的人员构成的。好了，那么你作为一个董事会，作为一个董事长，你的权限是什么呢？你的权限就在于你董事会里面做决议，比如说公司的重大方向、公司的年度的重大投资以及 CEO 的人选的确定，你其实就是管这个，你不能管具体的经营。那么好了，具体经营管什么呢？具体经营，比如说你是个 CEO， 你就要对具体经营结果负责。可是呢，董事会给你的重大决策，你必须去执行。也就是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其实对每个人的责权利有着非常完整的划分。但是为什么中国出这么多问题？ 对， 是因为大家把股权、 董事会决议和你的经营权的这种三种不同的身份往往混淆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我们大股东往往也是董事长， 对， 他也是身兼 CEO 还是创始人， 那这就是三重身份，三重身份他把他三重身份的职权混在一起用，就会导致整个这种所谓权力的这种混乱，就可以给公司带来乱局。所以很多很多公司的混乱首先是由于创始人本身没有意识到他的权力要分开使用，在特定的正确的场合使用，他如果没有正确使用的话呢，下边人更无法正确使用，就会导致公司这种乱局。 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的这种契约精神或者是法治文化也好，公司文化也好，还不是很深呢。 是的，创业公司尤其如此，因为创始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外的话呢，整个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也特别，所谓家天下嘛，就是这块就是我的，你想都是我创办，我拿钱做的，那我自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当老大你身体力行去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范围，你想随便想怎么做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话，自然你手下小兄弟在他的范围内，他也会给他下属一种榜样，就是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可以随便改规则，我是可以随便定义规则。那么好了，整个公司就一定是没有规则的。 好，这个案例如果复盘一下的话，在什么节点上面他可以做出一个关键的改变，以至于兄弟感情不至于反目？ 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当时他免这个人，我们可以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他是在一个公司经营会议上 公开的， 有全体的中层高层在场，大家本来讨论公司经营，比如说哎，阅读计划呀，这个每个部门的任务完成情况，就是在一个经营会上，两人发生争执，一怒之下，他现场没有任何征兆的说你被免职了。那你要免掉一个这么重要的高管，公司的副总裁，那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吗？不是的，它程序是什么？你至少比如说 CEO 这个层面，你可能要开个会，然后你报请董事会批准。那么你要董事会里面的话呢，至少要董事、执行董事、监事，是吧？要有相当多的这个人在场，大家经过完整的讨论，你才能正式的通知说，哎，基于你的某某某某的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您不再适合，所以我们的话呢不再聘用。但他不再聘用，他还是股东啊。他还有他的股权呢，就你要充分照顾到，就是说他的这种责权利跟他的这种身份一定是要匹配的。那我们这个故事中看到的话呢，当时就是我们这位创始人就没有意识到他完全把自己的这种大股东的权利啊随时随地拿在公司经营层面来这个强压下面的管理干部，那么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你看，本身我们任免一个人是要走流程的， 对的， 他这儿就忽视流程了， 是 吧？也许他定了流程，所以很多创业者呢是自己定的流程自己打破，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带头不遵守。 我们很多创始人的流程是让别人去遵守的，而不是自己。他想干什么时候，他可以随时改变，随时重新定义。那么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一个榜样。 对，在书里啊，我没有看到他后来有没有一些变化和反思，就是。他和这个兄弟分开之后啊，他说他也让他兄弟单独去挑了一块业务啊，于是就分开了嘛。 对， 他自己后来他经营的怎么样啊？ 他首先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是这种当时的这种冲动给公司带来一个非常几千万吧，这个损失是几千万的损失。他也意识到是他当时太冲动，而且他想这个，他也感觉到哎，有一套流程，你能更能够让人。被处分的人心悦诚服，对吧？因为你如果想处分一个人的话，最好是一群人做出决策，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对你某一个特定的人怀恨在心这种概率的话呢会降低。那么他后来意识到，就是其实一个组织还是很有它的价值的，就是分担责任嘛。现在的话呢，他的情况改变了很多，但是是不是全部改变呢？我觉得还没有，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在创业这个领域里边的话呢，去让创始人有这种规范化的这种意识的话呢，这方面的宣传，这方面教育还是不够的。我想的话呢，我们其实作为创业者身边的人，或者他的老师啊，或者这个地方的这个行政的这种领导，其实是有义务去提醒他，帮助他去建立公司的现代化的一个管理制度的。 好。结合这个案例，再结合刚才我们谈到的永辉超市的这个案例啊，两兄弟放弃了一致行动人， 您认为兄弟俩适合创业吗？适合在公司做大了之后还在一家公司参与具体的经营和管理吗？ 其实在中国大部分的这个创业公司的话呢，兄弟在一起，哪怕是一家人在一起，在创业初期这个不是问题。 嗯， 因为创业初期的话呢，创业公司的条件实在太差，你请职业经理人你真的请不到，你就靠自己一家人拼死拼活的没日没夜的拼命的这个剥削自己来形成原始积累。所以兄弟俩之间的话呢，去度过这个难关，我认为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换别的人可能就没有永辉超市的今天了，但是今天的永辉超市它已经不是一家小公司，它是一家这个 上市公司 啊，对整个中国是有影响力的。那么出现这个局面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大忌，兵家大忌，就是公司的最核心的两个人之间公开的决裂啊。因为这个信号你一看就是公开决裂，为什么？他们在家都讨论不清楚，最后只能靠股权，靠法律赋予他的权益来迫使对方屈服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结果一定会很差。因为你一定要意识到，从法律上你可以让对方在表面上去臣服于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政权限，他在他的行政权限里边是不是会按照这个决议去执行，如果他口服心不服，他做出来结果一定是差的。那么最终的话呢，伤害的是这样一家上市公司。我个人感觉的话呢，他们如果发生了分歧，宁可把分歧放一边，换句话说，你现在什么都不做都比你做一个有分歧的事情要好很多。因为一旦做一个有分歧的事情，一定会产生这种亏损。还有一个的话呢，在大公司里边也需要去鼓励这种创新，就孵化创新。 嗯， 比如说啊，假如他们这个兄弟两个之间这种意见特别不一致的话，其实很简单啊，这个你谁都说不了谁，说你先拿出一个例子实验田，就像咱们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先在深圳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你先开个窗口先试试行不行，行的时候全国推广呀。其实咱们这个永辉超市，如果你想证明你是对的，你拿个2000万出来，你去孵化一个新的公司，你先试试，先把你所有想法先做出来，如果在一个小的局域市场证明成功了，你再扩到全国都可以，对吧？ 嗯， 事实才是说服人的最好方法，而不是每个人的意见。 嗯，好，赚钱才是硬道理。 对， 也有其他的情况，就是行，咱俩就这个事儿一直意见不一样，这样吧，咱各搞一摊儿。 嗯， 啊，但是我们也不是对手。快递公司，你也弄一快递公司呗。 嗯， 咱也弄一快递公司呗。 对，这个叫这个近亲繁殖。表面上说咱们各做一摊，实际上不可能。一，公司的资金一定是一分为二。 嗯。 第二，核心团队一定是一分为二，是吧？公司资源一定是一分为二。原来一个大公司就变成了两家小公司。 嗯。 那么一定是对公司有极大的一个削弱，而且两人之间，你说这个各管一摊没有竞争，这个不可能的。 嗯。 过去几十年都靠这个领域来吃饭，你说互不侵犯可能吗？ 哎。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估计啊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啊，在这样的一个国情下啊，以及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这种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也许以后还会有类似啊。 是， 所以在创业者设立这家公司之初啊，如果能够提早规划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或许会减少很多的损失啊。 是的， 在中国这种针对于创业者的教育空间有多大，在未来有多大的市场？ 首先从创业教育本身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有非常大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有230多家商学院，他们都在提供 MBA 课程，相当一部分也在提供 EMBA 课程。 嗯， 这个就告诉我们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一个职场白领，他如果想在商业领域里边有更好的发展，走向管理岗位，甚至出去创业的话呢，一个完整的商业思维框架是需要的。那么但是的话呢，我们目前的这个商学院里边老师教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西方的理论。中国在发展初期，我们去大致学一些西方的这种发展理论，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我们的很多问题西方的管理者也没有遇到过。换句话说，我们在某些领域实际上比西方的经济体更先进。我们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一个 解决企业发展的一个思维模式，这就是中国构建自己创业教育体系这它的一个必要性。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教育体系能不能建起来还非常重要，取决于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态，潜下心去研究创业企业。就像我们在这种这个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是深入调研了上百家企业，这个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而这个所有的研究投入是没有任何回报。如果你是期望你这种调研是有回报的话呢，可能你还不如去抄几篇的论文，这个来得更快。但是你要构建中国的这种创业教育体系，你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做很多投入。所以当我们中国有了这样一大批真心为了创业者去做付出去做投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创业教育体系才可能一步一步的建起来。目前来讲的话呢，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也还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远还没到成熟的阶段。 好，中国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能仅仅只靠外国人提供理论或者是思维方式啊，还需要中国人自己啊去琢磨和研究。 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思想的话呢，我们如果追溯一下，它是东方的这种思想去影响他们的。我们如果放弃掉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和思维方式，用西方的管理来照搬过来的话呢，我们很难管好自己的团队。 嗯，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郑旭老师做客职场帮帮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见。 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